格林童话，同甘共苦。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叶时佑，上海。格林童话，同甘共苦。从前有个裁缝，总爱吵架，他的妻子善良勤劳虔诚，却得不到他的欢心。无论他干什么事，他都不满意，总是嘀嘀咕咕，又是打又是骂。当地的官府最后知道了这件事，就传讯了他，并把他关进了监狱，希望能让他改过自新。在监狱里只能靠面包和水度日，关了一段时间后他就被释放了，不过要他发誓从此不再打老婆，要和他和睦相处，休戚与共，像夫妻应该的那样。开始一阵才好，随后他又旧病复发。老艾嘀咕争吵，因为他不敢打他，便扯抓了他的头发。女人挣脱了他，逃到了外面的院子里，他就拿着尺和剪刀紧随其后，四处追赶他，并用尺和剪刀以及他所有能拿到的物品朝他摔去。打着他时他就哈哈大笑，没打中时他就暴跳如雷，百般诅咒，这样一直闹到邻居赶忙把他的妻子他的罢手。于是裁缝再次被官府传去，官府叫他想听听他说过的话。亲爱的大人，他说，我信守了我的誓言，并没有打他，而是与他同甘共苦。法官说，这怎么可能，他可是再次严厉地控告了你。我没有打他，只是因为看见了他怪模怪样，我想用手去给他理理头发，他却挣脱了我，恶意地跑开了。于是我就匆忙地追赶他，让他回来做他的事。我把手里的东西向他扔，是作为善意的纪念，可我仍和他同甘共苦呀，因为我每次打开，我高兴，他痛苦，如果没打到他，他就高兴，我就难受。法官的这种回答可不满意，给了他应得的惩罚。 同甘共苦，完。